大家好，今日咧又系星期二得道里边一个环节，其实大肥看天啦，我系大肥。咁今日咧就系12月12号，咁我明天咧就去台中，咁啊应该听日你哋睇到嘅，或者今晚夜啲啦。咁啊 ，Alex 而家咧就做全职推咪，咁啊希望咧我哋服务更加好。咁咧就啱啱，其实呢几日咧最主要嘅热门话题啦，我唔理你。系只要你系香港人，大家都讨论过紧梁振英。咁咧，其实星期二得到咧就今晚开麦，咁啊应该留翻讲嘅。但系咧，我啲意见咧，我知道咧，因为星期二得到咧系阿 Tony 佢挂头牌嘅，我哋只不过系插科打诨嘅啫。咁但系咧变咗咧就主要就真系睇佢嘅睇法啦。咁其实我呢一节咧就想讲下我嘅睇法。是冇变过嘅，我唔系老萧，我个人好简单，我讲嘅嘢讲错咗，因为我唔识人啊，唔似阿 Tony 哥，上个礼拜五佢已经即系之前个礼拜五佢已经收到风，同晒我所有人讲，梁振英收皮，叶柳 Plan B 系佢第一个讲嘅，其他台都系听佢讲，我唔知道啦吓。但真系系佢第一个发布啦，你又唔系听佢讲，你另外又唔知道。咁我当然啦，我呢啲咁嘅小人物就当就冇呢啲风收。咁讲一讲啦，香港啦，即系呢次大飞看天下，通天下都啦，讲香港。咁啊，呢一次就讲香港先。香港，我早轮做过一个节目，话唔系我认识嘅香港。我咁讲，我话由。立法局，大家追溯翻，我咪咁讲。由立法局，即系星期二得到讲嘅，由立法局 DQ 嗰两个梁仲恒同游蕙禎之后，我就见到香港嘅民主新希望。因为 DQ 咗佢两个之后咧，令到我哋民主派泛民个战线统一咗。即使而家未，但慢慢都会走翻埋一齐。呢个系我睇法，大家可以追溯翻睇系咪。呢次选委，我哋今日我啱啱啦，而家三晏昼四点钟，我啱啱睇到咧就系泛民咧就抢攻到325个选委。换句说话，梁振英佢迟咗，中央插手 DQ 佢迟咗，佢一个好冠冕堂皇嘅理由话佢唔选，但系其实系好冇面噶。点解知好冇面呢？坊间好多人讲啦，佢借个女啦，其实我唔系睇佢用咩藉口，系中央对佢嘅态度。中央对佢态度好简单，就系、是、你有养只狗，嗰只狗帮你做咗几年嘢，你佢唔做啦，佢死啦，你都拜下佢啊，系咪啊？啱唔啱啊？但你睇下中央一啲做呢个动作都冇。我嘅睇法，点解呢？正常人你唔捞，早做丑啦。梁振英咧呢几年咧为香港尽心尽力，做同中央咧有个好好和谐嘅交通啊，积极打击港独啊，令到党消灭港独于防范于未然。咁样而家咧，佢虽然家庭有事，我哋极力挽留，但系咧佢去意已决，变成咗咧我哋都唔好讲乜嘢啦，但只系感激佢啫。呢、這个场面说话，官方机构都冇人讲，然后只系觉得好惊诧，好乜乜乜乜乜，所以中央 DQ 佢呢件事系连场面说话都唔讲，证明梁振英系极冇运行。咁啦，上次又讲啊叶柳啊出选啊 Plan B， 叶柳有机会做特首啊乜乜，我可以好老实咁讲，冇。同我之前好耐之前选立法局议员一样，佢系冇。佢想选有 Plan B， 但唔系佢。而家摆明啦，系林郑月娥哦扑出嚟，因为西环会推一个人出嚟去代替梁振英。但系我嘅睇法就系冇机会，因为只有曾俊华。第一几件事嘅，梁振英被 DQ。佢嘅路线就系西环路线，呢、這个世界打狗看主人都啦，睇你张德公都好啦。佢到最后尾 你养梁振英嘅，你推佢出嚟嘅，佢死啦，你都唔会有好日子过。所以你推嘅人，中央心目中有数，唔理你推嗰个系叶刘淑仪，推嗰个系林郑月娥都一样。点解我觉得林郑月娥会机会大过叶刘呢？因为林郑交咗人头俾中央，点样交心呢？就是个老公已经冇喺英国教书，翻咗北京，佢喺中山买咗楼，个仔入咗私小米度做高职，佢将佢全家嘅嘢压晒落佢共产党身上，所以得到呢一次中央开绿灯，西环开绿灯俾佢选。你睇西环嘅态度，你俾佢选啫，唔代表佢选到，因为当泛民整合咗，成条战线开咗之后咧。佢就系等于关键嘅最少数，佢就有能力影响晒你哋全部嘅人，因为325票，上次佢哋攞嘅好似200票到啦，头尾争100多票，上次689一加一减，摊翻落佢反对嘅阵营系有嘅，再加上凉粉散晒，点解话叶刘冇机会？第一时间扑出嚟，工联会。第一时间支持林郑月娥，跟住咧就到叶国谦出嚟，民建联出嚟捧佢，梁粉同埋西环喺度垂死挣扎嘅啫，即系点解啊？面咯，嗰阵时就话曾俊华红灯佢冲红灯，冇开绿灯俾个中央，佢意图影响一啲选委嘅票，意图影响曾俊华。我想当我估计啦，曾俊华佢冇中央冇俾个绿灯佢，只不过佢可能讲咗一个唔反对你参选，跟住佢就不停制造呢一啲舆论，希望俾压力曾俊华，等曾俊华唔好选。咁今日梁振英。唔出啦！佢而家又形成另外一个舆论，就系话中央冇理由俾两个司长，包括 Alice 今日都同我讲，俾两个司长辞职嘅，系咪啊？俾两个司长辞职嘅，梗有人执住咗。梁振英都可以唔喺度，曾俊华可以辞职。而家梁振英仲喺度把持，咁同林郑月娥同曾俊华铁三角有两个唔喺度有乜关系？系咪啊？有乜关系啊？系咪啊？其实都系咁嘅啫嘛，三脚凳吓、啊，有一个喺度，佢有两个唔喺度咯。你林郑唔出嚟选，梁振英出嚟选，你曾俊华又辞职，咪又系三脚凳？一个机构唔系睇一个人啊嘛，系咪啊？所以呢啲咁嘅谬论讲出嚟，俾人笑啦。我唔系笑 Alice， 我即系讲嗰啲坊间啊，成由此证明咧，成报最坚，佢真系直属中央嘅。我哋系咁谂。Tony 都有疑惑，喂，可能真系自己吹大咗，不过吹完唔涨咗，唔系，系真真正正张德江摆周融上台，想办法谷梁振英，都一样输 ，DQ 咗冇。你睇叶刘又抱，而家仲又抱琵琶住半遮面，仲喺度谂紧自己够唔够面，出唔出到闸啊？所以你留意一下，佢都冇正面回应过，反而胡苏贞寻日讲乜嘢啊？时间几艰难，我都要做一个决定嘅，我系要行嘅。所以今日佢正式宣布佢出嚟，泛民梗系揾一个好食嘅、容易沟通嘅。虽然佢都系共产党人，你话个格局冇变啦，咁格局冇变啫，系咪？一个俾屎你食，一个咧就俾尿你饮，咁我请饮尿啦，容易入口啲啊嘛，系咪啊？唔使食成口都系嘛，唔知臭几捻耐啊嘛。是吗？是，但是亦都代表西环同埋梁振英呢个叫做强硬路线正式玩完。既然强硬路线西环都玩完咗，何来仲要一个走强硬路线延续梁振英嘅政策嘅人去做呢？是咪啊？其实好多嘢都自相矛盾㗎，包括 Tony 啦， Tony 都讲应该是曾俊华嘅所有嘅衰嘢俾梁振英做晒，然后换嗰个人啊再同你倾。咁后屘一见到叶刘出嚟，咁佢有动摇，但我冇。我嘅睇法由头到尾都曾俊华。 咁讲返少少啦，题外话，我辉仔，你又话同我赌海鲜餐，跟住梁振英赢，话佢早一年前同我讲，我话好，你唔敢应战，跟住斗刁淡件事，曾俊华有啲细，你呢就鹌鹑咁唔出声，跟住呢梁振英一握集握手啫，你又出嚟同我讲，同我落摆10,000蚊落去俾阿大雄，啊一人加10,000，赢输大家又亲海鲜餐食，扑你个街，跟住我话系咪赌，你个卵样点讲啊？吓唔好赌咁大，跟住赌海鲜餐，唔系赌早餐，我连随俾40蚊阿大雄，叫佢交俾你当我输。跟住你唔敢收，跟住梁振英呢轮稍为风头劲啲啫，跟住你话系咪赌，我话系，唔好做缩头乌龟，我笑你一世啊！做人赢输唔系问题，冇立场啊嘛，个风向边边就向边边，唔好做男人，剪拆咗条宾州佢，由今日开始做大鉴。哦，呢个游戏玩咗一年啦，我都费事行入房房见到你啊，因为我睇你唔起啊。讲完啦，呢一年里面有条友同我赌20文20武，卒之而家梁振英佢自己话唔选 DQ 又好，佢自己唔选，我同佢讲系咪要收货，佢话你估到做共产党咩？你点知共产党有个分钟佢一个未实选翻呢？我心谂呢啲咁嘅人，做人输唔系好似我咁咯，输得起，放唔低，但系睇得开，咪完咗件事咯，系咪啊？你咁样讲，我系咪见亲你要小鸠你啊？啊，做人唔可以系咁啊！即使今日我嘅判断系错，我嘅逻辑判断啊，其实我个人好简单啫。嚟见过我人都知道，我有谂嘢千奇百怪，我只要觉得嗰件事系咁样。人做嘢嘅行为有逻辑性啊，佢做到呢度就到嗰度，嗰度到嗰度，只系可惜叶柳到最后尾都冇机会。呢句说话我讲嘅。啊！如果我睇错，我公开讲，我请逢系星期二得到所有嘅网嘅人去西贡通记食一餐海鲜餐，攞皮嘢出嚟。啊！由 Tony 揸庄，阿 Tony 唔知我讲呢句说话，我而家就讲，公开讲，星期二 Tommy 烧啊，啊阿 Nick 啊，你哋听者都有份，好啲，系咪？即使曾俊华输，我都俾愿赌服输，我同自己赌，唔系同你哋赌。你哋听我打到嘅嚟，如果曾俊华得嘅呢一餐我照请，因为庆祝曾俊华得同我嘅眼光成功。我而家公开讲，记住今日12月12日，好啲唔争啊，招呼唔到咁多网友，对不起，只系能够星期二得到你围内嘅人啦。哦，最多两位嘅啫，啊，咁啦，讲翻我嘅睇法，呢件事就系我所谂嘅，顺住呢个方向都发生。我唔呢件事嘅睇法，其实我睇咗好耐，我估咗好耐，但系希望成功，但系我唔会有紧急消息嘅，我又唔会突然间有思无邪嘅。件事轮到该讲咪讲咯，唔使争风头。呢段嘢应该听日，咁咧就后日出，星期二得到咧就会俾我早一日出。不过今晚系 Tony 主场，我讲咗声先。咁啊睇下我啱唔啱？今晚咧就睇下 Tony 哥表演，希望多啲收听啦。第二嗱呢一节我都系讲香港。我寻晚咧咪前晚咧我就睇张学友，我一个演唱会发烧友嚟嘅，讲香港演唱会。我今年睇咗我数一数啦，林忆莲、陈慧娴、徐佳莹，即系而家我是歌手唱得台湾妹好好嘅，叶德娴、赵增熙嗰、那个，林子祥、张学友、郑秀文、许冠杰，唔知有冇数漏啊？应该仲有嘅，差唔多一个月睇一次啦咁。咁我可以话俾你听，香港呢未没落嘅，唔系我熟悉嘅香港，希望翻翻嚟我熟悉嘅香港。但系做乜嘢有承担嘅，系咪啊？辉仔，你咪等于梁天琦咯，你咪等于梁仲恒咯，喺度鸠噏，系咪啊？噏完之后，屌你老咩唔负责任，去读书一鸠卵样， 啊，即系做人要承担嘅，即系我赢输，预咗输，身外物，系咪啊？许冠杰年纪大，你话佢养家又好，即系出嚟会歌迷都好啦。七十几岁有高山症，趌下趌下都出嚟。前日我睇张学友，简直系浑身解数，两个钟头系冇停，换衫一分钟。换衫咪一分钟冇停过，不停跳不停唱，用尽佢把声喉咙，所以我佩服佢。我同人哋倾得多啲，而家把声都失咗咯。佢唔系，佢不停咁表演，唱唱跳跳两个钟，换衫一分钟，冇去厕所位，冇嘉宾，唱到底，而且所有嘅歌系放尽嚟唱，把声放尽嚟唱。仲有呢几年我都好少听歌。好多歌我唔识，但系佢呢两头嗰个环节，佢用尽晒佢所有嘅歌唱技巧，即使你好熟佢首歌都好啦，你都冇办法跟到佢唱，因为佢将所有嘅歌唱技巧同埋佢嘅运气，唔系运气，唔系 lucky， 系佢运嗰把声嘅气表演咗一次，费玉清都行埋一边，不负歌神美誉，停咗两个钟之后，到下一个钟。唱足三个几钟头 ，encore 都唱一个钟，八点三开场，最早噶啦，我估个个都八点半，全部唱一啲真系经典名曲，做晒，佢系喺个台度等同你哋讲完啦，你哋啲人起身走，佢先离开台，唔系走咗个台着灯，跟住你啲人睇完啊冇啦走，佢唔系，佢讲咗俾你听，唱到呢度成，佢班舞蹈艺员仲喺度。第二，佢个制作费，佢个团队数得埋有两百人，两百人做一个制作团队，我谂而家香港歌星只有张学友，因为你开唔到场数，开唔到场数啊，系佢得，佢先得，所以佢将个成本摊薄佢，舞台样样设计啊，做任何嘢经过佢手。我近几年啦睇演唱会，即系唔好讲好唔好，中唔中意个歌手或者歌手唔熟先。除咗 Twins 嗰两个靓妹，佢哋最精彩，最尊重嚟睇嗰啲人。所以张学友系我哋香港人嘅榜样。大陆出几多钱，佢觉得佢自己唔够料，你叫佢做评判，咪俾好多钱佢唔去。是吗？我不是为钱做事，我是为我自己歌唱，喜欢歌唱事业而做事。这些人是值得佩服的，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他做事。我们以前的艺人除了成龙之外，基数都有。这个我看林子祥，我学识了一件事叫礼貌，因为林子祥他讲话香港人这几年缺少了礼貌，所以呢我自从即系不停咁学做人啦，系咪啊？学做人啦。咁呢节讲香港嘅时事啊，其实我有好多睇法嘅对香港，就唔系咧。你哋话我鸠噏四嘅，我真系有睇法嘅。但系咧，做星期二得道嘅风格唔系我呢一个，咁变咗有啲嘢我唔睇。咁可能又加个，迟啲可能做多几个频道啦，喺度讲，唔一定讲政治，讲对香港嘅事物嘅睇法。香港嘅生意点样做，对人系点样对，系咪啊？咁我成日都话啦，做任何嘢，你了解人，你就了解嗰单生意做唔做得成，做唔做得好。最主要就系你了解咗个人，人佢哋有一定嘅表现，佢哋有嘅，唔可以讲话当讲笑。跳翻落去，我喺个 good one、good two、good three， 即系我嗰、那个。group 里面好多人咧讲做生意，教人做生意，教人炒期指，好多人咧当佢哋系偶像，不停咁去问，冇问题。最紧要你觉得你相信到佢，佢又冇呃你，佢希望啦，咁啊各有需，各所需，谁要话听佢意见，自己用个脑判断咗，但系咧就冇乜必要喺个 group 里面咧去成日讲。大陆人乜嘢？大陆人乜嘢？大陆人乜嘢？做生意就冇祖国嘅，商人无祖国。我去敖铁马， 我都有份食催泪弹，我又喺旺角，我跟阿快必走嘅嗰阵时，亦都参加过好多嘅集会游行，人力搞嘅订纸飞机，当然我在场啦。选举我做义工，系咪啊？我有做，我最憎共产党，但系共产党做嘅唔好嘅嘢，唔令到中国人出咗问题，我哋应该件事调翻转嚟睇。你成日话大陆唔好，跟住又边个朋友边个朋友，我以前翻去做生意点样点样点样，你老母臭啊！你明知佢系咁撚样噶啦嘛，共产党天下啊嘛，你翻乜撚借柒女屌你老咩真系做生意啊？你明知佢系咁噶嘛，有钱赚就死上去，乜撚嘢都唔讲，系咪？跟住而家落翻嚟啦，跟住又讲屌你老母，佢大陆人系正扑街嚟嘅，即系点啊？你同周庸有乜撚嘢分别啊？我相信言论自由嘅。你哋讲乜嘢我都冇制止，亦都唔会驳你哋㗎。明唔明啊？但係你都唔能够讲阻止我讲我想讲嘅嘢。唔好一足高打一船人，上去沟女屌閪。屌你老咩好撚开心，屌条女咁撚蠢。你咪同佢哋啲人一撚样有钱大晒。係咪啊？跟住你一个弯尾十嗰个人係贱，即係点啊？唔好炒中国概念股票，唔好买腾讯、恒大，唔好买深广东，乜撚嘢唔撚关你事，抵制佢，又要想办法喺人哋身上搵到钱，估人哋点样，但係就鄙视人。腾讯令你发大达，平安保险搵大钱，係咪？其他嗰啲人扑街，做人唔可以咁样嘅。我哋只系能够对佢个制度有问题。佢共产党，我好捻憎佢，但我都有共产党朋友。但系我憎佢还憎我讲嗰件事，佢做得唔好，就系嗰件事。佢嗰个制度唔好，我就评论佢个制度。我哋唔要做高位言，我哋唔好做黄毓民。我哋唔要做何志光，我哋做个正常人，系咪啊？即系有阵时睇到我都话，我希望我自己能力唔够，我想重新做一个网台，做一个做生意嘅平台，等买卖嘅、喜欢唱歌嘅、喜欢做任何嘢嘅。全部流嚟呢一度，然后向全世界，唔好咁巴闭啦。即係譬如美国有啲网友，纽西兰、缅甸、泰国，佢哋个个人佢哋有各有所长，将呢度啲人佢哋嘅渠道集中咗喺我呢度，由我呢度发放返出来，令到大家都搵到个钱，经济好啲，同埋即使搵唔到钱都呢，我哋可以扩阔我哋嘅眼界，去睇多啲嘢。有啲网友落嚟搵我，或者电话尾，我唔同佢哋讲钱㗎。帮到一个人系我嘅心。喂屌你，你冇讲到自己咁正人君子，系呀，我唔系正人君子。我扑街嚟㗎。系咪呀？咁我亦都唔系为自己解释，但系人去到某一个阶段，我而家都要为两餐，即系唔做都冇饭食。但系帮到人咪试下囉。对我冇损失嘅，赚唔赚嗰个钱真系冇问题嘅，冇必要，系咪啊？交朋友就系咁交啦，系嘛？即使唔系朋友，人哋问下你自己识嘅，咪帮下人咯，或者讲俾人听咯，唔好话帮啊，抬举咗自己，唔敢讲，俾自己有某一方面特别嘅专业，即系好似我电脑唔识，我要问人；我英文我唔识，我要去补习。我唔识啊嘛，我咪问人咯。你叻晒，全世界你最叻，咁又点啊？你睇唔起人，唔好讲话有啲人话，哎呀，我好捻中意狗嘅，你人你都睇唔起，点样爱护动物啊？ 系咪啊？喺个 group 度，你哋讲乜嘢我唔介意，我其实每一个我都有睇，睇到我流量唔够要加流量，因为我唔一定有喺街度未必有，我想了解啲人讲乜嘢，佢哋对事物点睇，我就喺从中学到嘢，学下嘢，系咪啊？冇必要啊，吓、啊！虽然阿君临天下佢话佢亲建制，我唔系亲建制。但是我哋有个共同理念，嗰件事嗰个人唔啱，就讲嗰件事嗰个人，唔好讲题外嘅嘢，冇必要，系嘛？大家麦当劳又好，肯德基又好，你话佢卖盘唔够，你山寨各样嘢都好啦，冇人揸枪指住你上去噶嘛？你上去赚钱嘅时候点咧？佢卑鄙手段，你咪屌鸠佢卑鄙手段咯。屌你老咩中国政府，屌你老咩玩到咁撚样，下下偏帮嗰啲奸商，而家等嗰啲奸商呢注册咗，屌你老咩话佢係冇牌，屌你逼到人死，你可以咁样讲㗎嘛。唔使讲话中国人正扑街。呢个世界冇谁比谁高贵嘅。係咪呀？啱啱啊，每一个嚟搵我嘅朋友，我当你是朋友，我都好虚心的，我都希望你带到啲嘢俾我，唔系净我讲，你哋讲啲嘢我唔识嘅，我谂下，所以咧近呢一头半个月咧，我嘅谂法就想将大肥按啲埋做 Apps 做网站，做微商，做 Facebook 直播，做 YouTube 开公司，我希望我两个月里面打造成功。如果有兴趣嘅，啊，唔好歧视我，我肥啦吓，唔好歧视我肥啊，我真系肥嘅。啊，想开咪讲你哋想讲嘅嘢，或者你有啲生意想介绍俾朋友，或者呢啲货品系适合大家做嘅，可以揾我，即系过埋今个礼拜，今个礼拜我去台中啦，下个礼拜我翻到嚟，欢迎你哋联络我。咁咧呢一次咧，我就会喺下低咧再讲我 WeChat 同埋 WhatsApp 嘅资料嘅。如果真系联络，唔好成日问啦。有留意嘅，听多两集都应该揾都会有嘅。但系咧，我再喺嗰度再写，你真系可以联络下我嘅。咁样吓，睇下咩计划冇所谓，又唔使多钱，交个朋友攞个意见，好似四同咁。即系我唔记得佢系边个，或者我未见过都唔出奇。每一日讲女人，讲做生意，讲睇法。啊，讲对事物嘅认识，对人对人嘅感觉系点 ？OK 嘅，真系 OK 嘅，系咪啊？即系我有睇，我知道你哋系咁，系嘛？亦都希望系咁。吓，每个人交流自己嘅谂法，等人哋知道而去谂个新方向，或者去坚定佢自己想做嘅嘢，令佢更做得更加好。唔系一定做生意，做人都系。冇必要，系咪啊？呢度啦，讲到呢度，跟住咧又讲翻几个问题啊！网友问我，嗱，香港呢部分当讲完啦，吓、啊、有几位网友，佢污咗条屌鸠我，佢话你唔系好人，你又帮人哋做走私冻肉，屌你系人都知道专上僵尸肉噶啦，啊，你又抢僵尸肉，你系咩人嚟噶？咁我答你啊，呢、這个世界冇人俾钱买僵尸肉噶。嗰啲嚟香港，然後上大陸嗰啲，肯定係都係急凍嘅，係冰鮮嘅。只不過話佢哋去到越南，大部分嘅殭屍喺廣西，去越南，越南過唔到中國境，呢批貨滯留咗，然後擺得年期長，到佢過到關啦，過到關啦，嗰、那個買家都走咗啦。冇咗啦，可能年半两年后先见到，或者三四年先过到关，清到关，过到返去大陆。变咗嗰批嘢值钱啊，都系钱。佢哋諗条数唔好白白浪费，然后搵个洞窗摆好佢。跟住你而家上高執系執呢一啲。冇人要荼毒中国大陆同胞。明唔明啊？所以我都冇走过一公斤嘅，或者一安士，或者一八个 gram 嘅僵尸肉做任何嘢，我唔系为我嘅嘢去表白澄清，但系有啲嘢咧，我只系话俾你听， 费事你应该你出街俾人笑啊。连啲咁简单嘅道理都唔识。系咪呀系咪呀所以我其实 YouTube 留言我有睇嘅。好多嘢发生咗系咁。咁呢一次到呢度下次讲大陆。系咁先。